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六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最近有首歌特别火啊，这个董小姐在左立在快乐男声唱红了之后呢，人人都家里有一匹野马。但是呢，我可以确定的是，家里肯定没有一个人有草原， 没有草原，野马也没用。 这有很多人就讨论说，这个董小姐这首歌哈，本来是一个其实挺小众的这么一个文艺青年的民谣歌曲，她这样的一首歌呢，就唱到了这么一个特别流行的事件上面，然后她就火了。那有人就觉得这里面这种心理非常的有意思，很多人觉得本来这个董小姐是属于大家自己的，那现在呢就是被 私家货 了。这个心态呢跟什么呢，跟你到动物园里去看动物啊有点像。有的人经常觉得，你就像这个野马的这个故事，很多人觉得这野马应该是属于在草原的，如果一旦呢这个野马你给它抓到动物园里面来了，你其实是有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可以看到这个野马，或者说可以欣赏到，比如说咱们放在董小姐这首歌上来，就可以欣赏到董小姐这首歌了。但呢特别多的人就对于动物园啊就是提出这个意见，就是大家通常的一个理解，我每次去动物园的时候都会有人这么说，哎呀动物园去干什么呀，这个动物园里面的动物都不自由。然后你看最近吧，这个湖北武汉的这个九峰啊森林动物公园有五条鳄鱼啊，一共是八条鳄鱼，其实八条鳄鱼，你说这个鳄鱼吧本来好好的哈，它躺在那边躺着就躺着吧，有人就拿石头去砸它。为了证明你说这个鳄鱼是活的还是死的，有的时候我觉得当时最好的一个配图哈，就是微博上经常流传的这个段子，真是愚蠢的人类啊！ 愚蠢的人类 啊！这个不仅仅是愚蠢的，甚至是非常危险的。 后来那个动物园他不是还专门立了个牌吗？他说：“我是真的，请不要打我。” 但是这个时候鳄鱼其实已经被砸死了四条了。 所以你说应该是怪罪于应该把鳄鱼圈养在动物园的人，而不能怪游客是吗？ 我当时第一反应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动物园的设置特别的不道德，就是你说人家鳄鱼好好的哈，在这个自然环境里面生活的好好的，你把它抓到动物园里面来，你看动物园里面嘛，它想躺着睡一会儿也不行。 现在的动物园它都打着一个旗号说保护动物嘛，他说你可能我不放在动物园里面，我把它放在大自然里面，它有可能成了濒危动物了。你说在动物园你现在是被砸死，你有没有听说是被抓去吃了的？听说过吧，在加纳，记不记得？ 对， 在加纳，中国淘金者去加纳，把人家野生动物给炖了吃了，这是中国人的做法。 哎，好像还真的吃了鳄鱼啊。 所以你说你在动物园里面，我把它可能已经是处于这个濒临灭绝动物，我把它那个弄进动物园来，我可以保护它，你至少游客我进来砸它，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砸的嘛，我是花了钱的，买了门票进来的嘛，他至少可以把这部分钱作为你如果用得好的话，确实是可以保护他们。你先不管自由不自由，我至少我命可以保住，是不是？你连命都没有还谈什么呢？ 哎，你这么说的话可能真的是这样，动物园的存在可能确实很多这个在人看来哈，这个动物被限制了自由，但是呢其实对于动物来说反而是一种保护。你看在这个湖北的动物园砸死了鳄鱼之后，马上就改建了，就进行了一个封闭式的，把它加高了。加高了以后游客就投诉，说这样我没有办法砸鳄鱼了，我没有办法验证这个鳄鱼 是 活 是活的 还是死的，万一你们放两条橡胶的鳄鱼在忽悠我骗我门票怎么办， 还真是有可能啊。你说这个游客掏钱呢，他就是大爷嘛，你像我掏了钱，你怎么不在大爷面前乐一个是吧，这是天经地义。你说任何人花钱我都想看到活的，活跃的好玩的， 跟鳄鱼说给爷笑一个， 哎，你就是这个娱乐产品了你一上来你就跟看演唱会似的，你说明星你不给我真唱吗？你不给大家唱好了吗？你要是没唱好你假唱，他肯定会炮轰你。 对， 所以大家就是看戏的心态嘛。你说去动物园，其实这个九峰应该是叫九峰山吧，我去过的。 对，九峰山 我去过这个动物园，是多少年前，七八年前上大学的时候吧，他也是说是保护动物啊，说见识野生动物一个生存状况。 没有动物园会号称自己是野味馆。 哎，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我完全没有觉得是受到教育的这样一种什么教育之旅，我完全忘了。但是你就现在还是很多人就觉得带小孩去看动物，你还是实际上是体验在动物在大自然里面它原本的一个生活。不是有人就说嘛，你说现在的动物园它有一个办得不好的地方在哪里呢？应该提高它的什么丰容性啊？ 你有没有听说过？就丰富的丰，这个容量的容 是什么？ 就是让它的这个整个的生活环境让它丰富起来， 哦、 它的活动丰富起来、 哦。 你不是说一条鳄鱼我就弄一滩水，你就趴在那就完了、 哦？ 它可能旁边弄个石头呀，甚至弄点猎物啊、 哦， 就让你是有那种激发你本能的那种生存的欲望。 嗯， 其实也就是为了你看戏看得好看一点， 啊、 不觉得吗？ 就把这场戏演得好一点， 演得好一点、啊，就人家是花钱买了票的，我不想每天看你在那死摊在那儿，也确实。之前不是在杭州吗、就有那个狮子，公狮子和母狮子好像是一家子， 对， 也是游客就看到他们好像也没什么动静，就没完全没有狮子的威风， 狮子怎么不动了、 啊、他就拿石头去砸他， 是拿雪球， 拿雪球、啊、拿雪球去砸他，结果一砸他人家就受惊了。不过你讲狮子怎么这么容易受惊了、 哎、这个杭州的这个故事哈，我来讲一下、这个杭州的故事。我觉得这个记者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是下了苦功的、他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场景，说当这个扔雪球的游客转身离去之后啊、这个公狮子大吼一声，死死盯着他们的背影，这个形象特别 苍凉， 让我印象深刻，赶上朱自清的这个背影了、你知道吗？我就脑海里经常在想这个狮子当时这个冲着远去的游人怒吼的那种感觉、这个时候他要能说话的话他就说愚蠢的人类啊， 人类还真是。你看我这个几个礼拜我跟动物是有亲密接触的， 怎么了？ 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愚蠢，一那个一厢情愿和无知自大、 你养个猫、 我深深感受到，对，我就养了只猫，那只猫呢我真的是花钱买回来的，你知道，花了2000块钱、 不 买回来我就跟那个去动物园那个花钱买票的心态是一样的， 给爷乐一个， 给爷乐一个，那个那大姐我花了这么多钱你必须得每天伺候着我，就把它当宠物的嘛。其实猫 本来也是宠物， 就是宠物。其实猫是非常清高的，就向往自由、 对， 它不需要你的时候它根本就不鸟你的、 它把你当宠物了， 说我说人真的是很贱的然后我就去死活给折腾它 啊， 折腾他之后他安静的时候还好，他要是给你发怒了他就直接过来咬你，你知道吗、然后咬你之后我的心里是什么吧，我说我是你主子，我要驯服你，然后我就揍他、然后那个猫呢脾气特别大，而且小猫才2-3个月、你一揍他吧他就会反咬你，他就会趁你不备的时候就蹭过来就攻击你，就说明他报复， 哦，他会报复哈。 所以我就反省自己啊，然后那个我家里人就说，你说猫你就好好的放在那儿，人家想自由你就给他自由、你不要想去驯服他，你驯服不了。他说你根本就是一厢情愿、你买回来你不能把他当这个玩物来养、他人家是一条这个向往自由热爱和平向往自由的生命你不能每天在家跟他斗，他说你是斗不过他的、而且猫的思维你也捉摸不透嘛、他说人家想什么你不要去猜， 可能这样 你就顺 应他，看来还是养狗好一些。 哎，什么什么猫是那种好像有一个什么猫型人狗型人 啊， 它是 喵型人和汪型人吧， 不是，它是人、它的人的那个性格人格也分什么猫型和狗型、就说猫型人适合养猫，然后后来我还对照一下，我觉得我大概是猫型人、所以养猫是 OK 的、但是你养猫中间非常多的这个科学啊，很多的这个学问的。有人就说嘛，他说你养猫最后教会你的不是你怎么跟猫相处，而是怎么样跟人相处， 哇， 是一样的， 把你变成猫了、 就是、其实你说最好的爱是什么，就给它自由然后就不能像每天我一回家然后就表示亲昵就搂着他，然后就显示他非常爱他思念他，没用的，他根本不领情的，你就是应该他想干嘛那时候让他去干嘛、就不要强迫他做任何事情。 那你这个就其实我小的时候就经常想这个问题、你说要动物园干嘛？ 对啊，一厢情愿嘛， 真是好。这个人去动物园真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个动作这我那个时候有一种感觉就特别强烈，就是在动物园里面看到那个狼啊，我小的时候那个动物园条件应该不是特别好，就是这个笼子不是很大、我估计也就大概一个卧室的一个面积，大概可能十平方米不到吧，里面有一条狼，这个狼呢就特别焦躁，来回的走，来回的走，你就像那个里尔克的那首诗，动物园里面的那个豹子来回的踱着步，哎，那个狼就是一刻不停走，然后特别特别焦躁不安，因为狼的天性啊，它应该是比较机敏，它有点怕其实这个人，特别当它单独处在一块的时候，所以每天这个游客来来往往的话，其实对它是一个特别大的精神上的一个刺激。我当时这个就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啊，我就觉得这个被笼子关在这里实在是太不舒服了， 对、 就是我经常说，哎呀，人要是这个活得不好啊，就像这个狼一样，每天就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啊，来回的踱着步，然后我就来香港了，然后我香港我就住在这么小的房子里， 好吧， 然后就噩梦成真了。 还好不是在北京，要在北京都是属于犯法了，估计很快。 对，就北京这两天说这个。 群租房哈，你还得限制一个面积。但说回到今天这个动物园哈，我刚才是恐怕有很多人会同意我的观点，觉得动物园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但是呢，你别说这个，咱们真是科学家有高人啊。我在果壳网上面搜了一圈哈，真的发现有一个人提出了很有趣的关于动物园的理念，发现其实咱们可以是在有去动物园的前提下，可以让这个动物和人啊一起过得很开心的。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咱们休息会儿哈，三D化新闻接着聊。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咱们今天关注到的是发生在动物园里的新闻。这个香港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乐队啊，叫小飞机场 My Little Airport， 有一首成名曲叫做在动物园散步才是正经事。但是呢，你要在很多动物园里啊，这个香港其实没有正儿八经的动物园，因为这个 海洋公园， 海洋公园其实不算是一个动物园，海洋公园算是一个游乐园，对不对？它不是以，其实不是以动物为主要的吸引点的。那这个内地其实每个城市基本上都有一个动物园，比如说比较大的哈，北京动物园这个去过，但是呢，要在北京动物园里散步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说经常我每次站在这个动物园的这个笼子外面哈，经常就想，你说这些动物它其实恐怕也是在观赏着人类，然后他其实观赏着人类的这种心态一定是一种非常嘲讽以及一种非常这个觉得好笑的一种心态，那有的人就说了，这个跟动物园的笼子的设计非常有关系，我在这个果壳网上找到了这么一个对动物园的这个建筑设计有研究的朋友，他就说啊，合理的场馆设计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动物遭到游客的投喂，还有攻击。很多的时候像动物园里出了这种问题，比如说杭州动物园这个游客拿雪球砸狮子，武汉动物园这个鳄鱼被游客用石头砸死，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场馆的设计本身的不合理。他就说这个，比如说狮虎山如果说你不要去设计一个让人类感觉到非常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居高临下的一个设计，同时呢，在这个我们狮虎山里面狮子经常暴露在外面，就是因为你刚刚说的这个丰容性啊，它的这里面的假山啊，或者说它这里面环境设计不够丰富，导致狮子呢经常就走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暴露在， 他 想躲也躲不开。那很多时候呢，这个动物园也可以想出更多的办法增加一些动物的活力，比如说好的办法，在给动物喂食的时候，把这个食物啊比如说吊起来，然后呢这个老虎就会爬上去去喂食去这个吃这个东西。那包括给它有一些，据说哈，给这种捕食类的，就是这个食肉动物放一些羽毛啊，或者说一些肉块，就会增加一些气味上的刺激，让它会变得更加的活跃。这样呢，你看这些场馆合理设计了以后，既避免了它遭到伤害，另外一方面呢，也满足了在这个笼子的另外一边的这些游客，哈，他们进动物园所谓的一个娱乐的目的。 这其实是一种妥协哈，就他既然肯定了动物园的存在，那我就必须呢，刚才我们说你说是演戏也好，如果他真的是一个舞台，就尽量的把这个舞台搭得更专业一点，让游客更尽兴一些，让这个动物园也听起来是更像是保护他。 是， 但其实尽管你怎么样去把舞台搭建得更漂亮也好，更加的所谓的让动物享有动物权，更加人性化也好，它始终还是个动物园。你说比如说香港，你说没有动物园，其实它有一些什么九龙公园那些会有一些候鸟啊，它会拉很大的那些网嘛，就拉那些网呢，让那些鸟是可以飞，但是你飞不出我的魔掌。然后在海洋公园里面，它是有很多这个海洋的生物的，其实非常好看的，我去过好几次，很棒，它那个海洋馆。 但是你不要看这个海洋公园好像做得很好看，之前发生一个什么问题呢？几只海豚，就有游客发现这个海豚表演嘛，就往外跳，有几只海豚呢就故意有一些自残的一些动作，就故意比如说往岸边撞啊，这样，然后有游客就向海洋公园提出这个意见，说这几只海豚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们为什么老是要自残？那 这个海洋公园的这个主席盛志文就回应说，他说你们不要这个看扁了这个海豚，这个海豚是很聪明的，它是不会自残的。结果呢，就有专业的动物医生就出来说了，其实海豚它智商那么高，是很容易产生情绪问题的。当它不舒服的时候，你还要强迫它表演， 得忧郁症了， 它有可能忧郁的，有可能最后就是以这个自残自虐的行为来表达这种不满。 你说到可能确实是，你说海洋生物它自己有自己的脾气，然后也有它自己的生物链嘛，就如果是你设一个动物园，好像人为的把它这个脾气给它收敛了，或者没有按照它的性子来，也或者你把它生物链给它硬生生给它掐断了，你就说是候鸟，候鸟你说你真的可能把它绝对的这个环境给它搭出来吗？候鸟迁徙是讲多少几千公里啊，几万公里啊，咱们以前不有一期节目做什么江南鸟道嘛，你说从湖南一直飞到内蒙古那边，从北向南，你这么远的距离，你怎么可能是靠动物园给它设计出来的 鸟道？模拟不出来， 不可能的。所以你说很多时候还是说，既然已经现成的，那就好吧，我尽量的让大家舒服一点，开心一点，也就所剩无几的。 所以照你的理论，你觉得动物园就压根儿不应该存在。 但动物园现在很多地方呢，就是说我是为了野生动物的保护，然后呢有些地方我看在爱丁堡啊，他们就有动物园设计的很有意思，他那个有一个大象馆，但是大象馆实际上它是没有大象的，它是一个石雕的一个大象。为什么呢？它就在、那个、 动物园太没钱了， 它就没有，它就在那个石雕的旁边立了一个牌子，然后它给游客就这么讲，他说大象是智慧很高的社群动物，在野外母象呢跟下一代紧密生活在一起，小公象在成熟期呢会离开母群，成年公象会在母象发情期呢和象群结伴为伍。说我们爱丁堡动物园根本不可能提供那样的环境条件，因此我们决定不圈养大象。你看，但实际上是告诉你，如果小孩来了，说这个地方呢本来是可以养大象的，而且是有大象这么一个存在的，但是因为我们尊重它的什么什么什么，就给它不养了。 我觉得这有点过了， 有点过了。 我觉得这有点过了，这是带有了一些这个所谓发达国家这个的傲慢。你要想到很多大象，你就是因为你动物园不去收养它，放养在野外，最后可能被盗猎者就给盗杀了，这还不如你养在动物园里面。 其实很多现在的所谓的野生动物的救援机构哈，他们成立最终的目的呢，也不是说在于把这个濒临绝种动物是豢养在人造空间里面，是暂时呢给他们一些富裕的时间和空间，就帮助他们重新学习去野外谋生的本领。就他们在人类的空间里面病养好了之后，你重新学会了怎么样捕猎，怎么样去这个躲避敌人的攻击，那 OK 了，你就放回去，放回到大自然里面。我看到台湾很好玩，他们有一个案例是2008年的时候，2008年时候呢，这个大陆不是要送这个 熊 猫嘛，台湾叫猫熊， 对， 送猫熊送给台湾台北市的一个动物园。 是， 然后呢就当地有一些教育机构，他们就趁这个机会就给孩子们，我估计应该是小学生，给他们做了一个生动的叫生命教育的案例。他怎么做呢？第一个礼拜我先大家来讨论一下，就是要不要去送熊猫这个事儿，你们怎么看？有的孩子说啊很好啊，可以保护熊猫啊什么什么的。然后第二个礼拜呢，他就开始就比较深入的话题了，就问大家，你有没有听说过用动物来做实验？就其实我们很多人用过的东西，比如说化妆品，很多时候是用小兔子来做实验的。大家就啊怎么可能？但是他问之前呢，第一个问题是问他们，如果说人类要使用什么物品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做实验？孩子非常下意识反应就是说用动物来做实验。他们想要没有想的，就这个时候完全是没有保护动物的概念， 这是 每天都在发生的。 好，结果第三个礼拜就开始越来越深入了，就给他讲动物园的历史。他说你知道吗，最开始动物园历史呢是为了彰显这个君王的权力和财富， 我打猎打来的这个皇帝。 而且动物园最开始呢并不完全仅仅是动物在陈列的，你像当年巴黎的世博会啊，就把肯尼亚的整个的一个部落给它弄进去， 把一些土著人也当做动物一样来展示， 他就是在猩猩和人类之间的一个种族，他就把人当做一个展品。然后当时他们就看了，觉得哦，好像动物园已经开始这个圈住人的自由，这不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存在，大家就开始反思了。然后接下来就更加好玩了，到最后一节课是什么呢，他就有了一个非常哲学性的思辨哈，就第四周就带他们去这个参观动物园，然后呢参观完之后，孩子们呢就跟老师有了一个对话，就很有意思，非常思辨性。 孩子们就义正言辞开始反对动物园了。老师就先说，他说很多动物在野外是没有办法生存，只有靠动物园才能富裕。 嗯， 孩子们就说，那你养活了就给放回去。老师就说，大自然被破坏了呀，动物没有生存空间，在动物园里面呢你才可以得到妥善的照顾。 嗯， 孩子们就说，那你应该同时去做大自然的富裕的工作。 哦， 老师又问，他说现在人都活在水泥墙里边，只能从电视里去认识动物，去动物园你才可以看到听到摸到和闻到。 嗯， 小孩反问得更聪明，他说本来一辈子都看不到东西，为什么一定要看到呢？他说我们也只能从电视上看到明星啊，你可以叫明星给我摸摸看吗？也不行。很精彩吧， 这个是小朋友。 哎，然后老师又说，他说很多极地动物环境受到人为破坏， 嗯， 认识极地动物人们才会想保育他们。 嗯， 孩子同样精彩。 嗯， 他既然可以在动物园里面养北极熊，那又何必保护北极呢？你不放动物回家，保育他们的家又有什么意义？ 哦， 哇，这是孩子，你看经过四个礼拜的训练， 嗯， 我大概告诉你动物园的历史， 嗯， 带你去参观一轮， 嗯， 然后说说现在保护动物的目的是什么，嗯，动物园的目的是什么。孩子们有这么一个对话。 这个是台湾的小学生， 台湾的小学生。 好，但是呢咱们还有水平高的，内地呢有官员， 嗯， 这个保护江豚。 嗯， 那中科院的这个研究员就被问了这么一个神问题，内地有一个官员说，好，你说江豚好吃吗？ 好吃。 这科学这个研究员觉得摸不着头脑，他说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就害怕他吃东西。 官员马上接了一句说，那如果江豚不好吃的话，我们怎么保护它干嘛？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神问？好了，你看这个关于动物啊，哈，其实给大家很多思辨的空间。 嗯， 其实呢，大家之前看的那个电影哈，少年 派的 奇幻漂流， 嗯， 这部电影啊，我觉得在动物的方面给我特别大的启发，咱们待会儿来聊一聊。 嗯， 好，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哎，今天咱们不讲的是人世间的新闻，讲的是动物园里的新闻。 哎， 其实动物园里的新闻呢，在这个动物园的栏杆有两边嘛， 嗯， 一边是动物，一边是人，你到底是谁关着谁呢？这其实也是一个辩证的问题哈。我就关于动物是怎么有一个兴趣呢，看这个少年派哈， 嗯， 电影特别精彩，因此呢我去看了这个原版的小说。 嗯， 我发现这个小说呢，这个马特尔的这本小说呢，他其实在特别精彩的部分就是写这个少年派小时候家里不是开动物园的嘛， 嗯， 所以他从小其实是在动物园当中 长大。所以有人就觉得很奇怪，他花那么大篇幅写动物园干嘛。 嗯，诶，这个好，这跟人性真的是相通的。他就提出一个理论说，就像我一开始说的，人类通常会觉得被关在动物园里的动物都是不幸福的， 嗯， 都是受到束缚的。 嗯， 但是马特尔或者说少年派不这么觉得。 嗯， 少年派觉得呢，动物它的本性其实它每天生活的这个状态，它是非常低，是极强的这个地域性的，就是它的这块地盘啊， 嗯， 就是它的，任何有不管是人还是其他的动物进来，对它来说都是一种威胁。 嗯， 它其实它的生活的地域是相对固定的，因此呢你说我一只老虎可能每天生活的这个地方可能跟它在动物园的园子呢确实要小一些， 嗯， 但是呢这个是可以适应的。因此动物园的笼子可能对于老虎的感觉并不让它觉得自由有那么大的舒服，它们不像人哈，这个我们一放假就说哎呀去哪里度个假啊，没有这样的需求。第二呢，其实在野外的动物呢，它每天非常大的一个威胁，它有天敌， 嗯， 有竞争对手， 对， 还有这个觅食的压力。 嗯， 在动物园里它不需要考虑这些，在动物园里它其实是生活的相对来说非常优渥 安逸的， 跟大部分的动物来说它生活的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嗯， 因此呢少年派的这个作者马特尔他提出的这个理论，他是我注意他的学位是多伦多大学的哲学的学位。 嗯， 他从哲学角度提出呢，这个动物园其实对动物是有好处的，至少给动物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生活环境， 嗯， 而他们对于自由的理解跟人类对于自由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嗯， 因此动物园是一件好事来的。 而且确实啊，你说自由，嗯，就每个人本来人对自由的定义他也不尽相同， 人生而自由但又无往不在家族 当中。但是你有你的自由， 嗯， 我有我的自由， 嗯， 就是到底是你的自由比较重要还是我的自由比较重要。 是这个 本来 到动物园里面散散步经常能够发出这样的 哲学式的。 但是你说动物哈，被圈养的动物，它还是有天性的存在的吧？如果不是要保存它的天性的话，现在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动物园就打着保护动物的旗号，和我是保护完了之后就把它放回大自然。如果说你慢慢的动物失去天性之后呢，整个生物链它会不会受到影响？ 这个你看，你如果来谈整个生物链最后受到影响，其实我一直觉得它背后的一个逻辑还是，这是以人的需求作为最高的这个目的的。生物链受到影响，可能影响了我们周遭的环境，最后影响的是人类的食物和生存环境，它是从这个方面来出发的。因此在今天啊，其实城市里面这个养猫养狗非常多，然后呢一些涉及到猫狗的公共政策特别容易遭到反弹。之前北京的一位烧伤科的医生，因为在网络上发表了一些对于养狗户的不满，被两位养狗的这个朋友追上门到医院里打伤。这个已经到就是已经可以激发到社会矛盾的程度。北京之前推出的这个政策是大型犬这个禁止饲养，因此很多的这个狗主人就是强烈的反弹。然后还有比如说有清洁工或者说有小孩被狗咬伤甚至是咬死的，在网络上也是激起非常非常大的辩论。有的人说这个你就是影响了这个城市的这个安全和卫生，有的人觉得这个是猫狗的这个权益，你应该让它在这边生活。所以你看这个有的时候你到宠物医院一看就知道，那些带着不能说人话的猫狗去的那些人类的我们称之为家长吧，他的攻击性是非常强的。 怎么说， 就好像带着这个小孩子到医院看病的那些家长一样，正因为他的宠物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说他如果说对于这个宠物的这种痴迷和这种钟爱会全部被放大。我就听说过朋友在宠物医院里面，就因为就是你可能那个猫狗还小，然后呢你抱着自己的这个宠物过去了，然后呢一个大一个小就可能互相之间就互相叫了之类的，就引起这个人之间的这个矛盾，动手打人的，这个非常多。 所以你说现在城市人吧，我觉得你说的那种心态多半是在城里生活的人，在农村我们养的什么，养的是猪，养的是牛，养猪和养牛干嘛，我用来宰了它卖钱。所以你对动物的这样一个意识可能还是停留在说它是畜生，我是人，我宰了你之后呢我是有实际的用途的。并不是说像现在城里人反对吃狗肉嘛，你说以前在广州， 广西的这个玉林的狗肉节是激起了网络上的疯狂的辩论， 但是从前是没有，你说明狗肉节人家一定是有传统的，但为什么传统能沿袭下来，说明以前人家是没有这个意识，没觉得吃狗肉有什么不对的。据说在广州以前你是打着旗号说我们这儿的哪哪哪狗肉特别有名，但现在它慢慢也收起来，就藏在后面，就可能大概知道有这么一家 挂羊头卖狗肉， 但是不会这么大张旗鼓的宣传。有人就说这其实是一个动物权利意识的一个觉醒嘛。而且说城里人为什么喜欢养猫猫狗狗，尤其是觉得家长们愿意让自己的小孩跟动物待在一起，说是想唤起他们这个同情心，尤其是从小要有一种什么意识呢，就是保护弱者，就觉得哎，即使你们可能语言也不相通，大家的这个行为生活的习惯都很大的差别，但是呢他是生活在你的一方领地，你必须要用你手里仅有的一些资源给他爱，给他食物，给他需要的所谓的自由。 从这点上来说还是说得通的， 说得通的。 就是特别是我想在内地独生子女，很多的小朋友是没有兄弟姐妹的，你可能从小跟猫狗一起长大也是一件不错的选择，可以培养你怎么跟另外一个生命吧，一样共同的相处。而且我觉得我比较可以认同的一点就是对于很多的动物保护组织来说，我觉得可能具体你是应该为什么，比如说为什么你保护狗不保护猪，这点我觉得暂时我也说不明白。但是呢我觉得它培养公众对于一种生命的敬畏，因为确实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日子里，人对人的生命的敬畏还非常的不足够， 是 因此你必须要有一些方式哈，能够唤起大家重视到这个问题，重视一个弱者的，就是猫狗肯定相对人来说都是弱者，那一个是弱者的一个权利，另外一个是 对于生命的一个敬畏。从这点上来说呢，你看这个如果说能够带小朋友去动物园里面看看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的。 好，那今天我们从这个武汉的九峰森林国家动物园说起，就说到几条鳄鱼呢是有游客就为了证实呢它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活着的，就用石头去砸它们，最后就酿成了鳄鱼被砸死的悲剧。那其实现在也有人就反省说，你说如果说游客的素质没有可能在一天之内提高的话，那么园方是不是也有一些更多可以做的，比如说你加强一些保护啊，然后是立一些牌子呀，告诉大家千万不能这个砸鳄鱼了，甚至是有一些惩罚性的措施是都是可以考虑的。 惩罚怎么惩罚？ 比如说我上黑名单以后多少年之内，在武汉市或者湖北省内或者哪你不能不受欢迎之类。 我还以为是罚你打扫鳄鱼笼子，这个估计是 鳄鱼喂食， 这个是一个比较惊悚的惩罚。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全媒体的互动话题哈。今天的这个话题是跟美国的这单新闻有关系。今天早上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美国的汽车名城啊，我了解到这个城市还是因为 NBA 的球队底特律活塞啊。你看一讲活塞，那就是汽车的传统工业城市，底特律竟然要破产了。 是几个月以前咱就有新闻说$1可以在底特律买到一套别墅，当时还问咱们的听众有没有兴趣啊。没过几个月，人家就真的破产了。 哎，你看你当时不买吧。 哎，现在就有人总结起来它是破产的原因是什么。首先人口急剧下降，二一个呢就是这个你人口下降税收肯定相应会减少嘛，二一个就是市政的项目支出呢同样是非常庞大，第三是金融危机的这个余波的影响还是没有散去，所以最终导致现在是破产了。那么于是呢有中国人就非常警醒了，说资不抵债，资不抵债啊，你现在中国经济现在有这么多 地方债务的问题， 哎，有这么大的泡沫，底特律的这样一个悲剧有没有可能会在中国上演。 以前中国觉得哎，经常这个城市啊就它象征着国家嘛，对吧，政府都是国家的，这个国家怎么可能破产呢？ 对， 对吧，我个人可能破产，公司可能破产，但是这个比如说甚至国有银行，以前可能大家普遍的一个迷思，都觉得国有银行真的不行了，有国家都抵。 但这次美国也不是第一个 啊，对，但 是 你看事实上证明之前冰岛政府的这个破产的这个问题，现在美国的一个城市也可以破产，哎，接下来这种情况在中国它有可能发生吗？欢迎你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智能手机用户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功能已经开通了，我们来听首歌马上回来。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嘞，到了我们今天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的环节，我是明红，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到说这个美国的底特律啊，这个汽车之城呢可能会成为美国最大的破产城市了。那所以我们今天的 call in 热线的话题就是，您觉得中国的城市有没有可能会破产呢？那今天呢这个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8723346， 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还有智能手机用户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服务已经开通了。好，来听到第一位听众的电话。 好，是我们的陈先生哈，陈先生您好。 你好。 陈先生来自哪里？ 北京。 好，您怎么来看啊，说中国城市有没有可能像这个底特律一样，哎，我们也破产？ 完全有可能 啊， 而且可能性很高 啊。 您听清楚了吗？ 嗯 啊，怎么说， 说说您的理由。 我认为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各级政府吧，是吧，都是靠土地在养活着。那么现在有一些土地呢已经是一卖再卖，到了没有土地可卖的时候了，他们怎么办？他们怎么活？ 把土地卖完就没法活了，是吧？ 啊，没法活了。那么这还有一个问题呢，现在在网上已经不止一次出现某个省某市已经是要破产了。 哦， 我想你们应该是能看得到网上的东西。 比如呢， 鬼城的说法。 比如呢，陈先生，您给我们举两个例子。 我不好说这个东西具体的名字，因为我没有根据，我只是在网上看到的。我想你们也应该看得到嘛。 啊。好， 谢 谢， 谢谢陈先生。 北京的陈先生觉得在中国是有可能的，因为主要是现在的政府收入主要是卖地啊。 对， 那卖完地之后，接下来该怎么办？ 是啊， 有没有可能出现资不抵债 的情况？这个地是有限的哈，所以大家想想，哎，有没有其他办法？再来看到这个下一位是也是哎，也是一位陈先生哈，陈先生您好。 喂，你好。 嗯，您来自哪里？您来自哪里？ 喂 喂，陈先生来 自 哪里？ 在江苏。 嗯，在江苏哈，陈先生您说啊，这个中国城市有没有可能破产呢？ 共产党如果倒掉就会破产，如果不倒掉的话是不会破产。 嗯，怎么说？ 这怎么体制不一样啊，是吧？这个不会，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怎么有可能？中国的哪个城市那个申请破产呗？ 嗯， 所以您觉得这个美国的国情跟中国国情实在是差太远，在美国发生事儿，在中国不见得会发生。 那肯定的，要不然全地球人都往美国跑干嘛？ 嗯，那美国都破产了呀，您说这个中国？ 这个破产不正常的事情啊，一个城市一个公司一样啊，他是对纳税人负责才破产的。那中国这个城市市长跟市委书记是不负责任的，反正就是乱干，干完私人之后自己能 GDP 上去就提拔了，将来不行了财政兜底啊，全中国人的财纳税人的钱全部能就把它兜底就好了吧，是吧？ 哦，所以您的意思说，某个城市他如果是哎破产的话，全国人民给他买单。 那是啊，以前没发生过吗？我们的银行不停的烂账太多了，给国有企业贷款收不回来，后面财政部一下子拨了几千个亿进去，把它磨平了就好了哇。就这么简单哇。 好， 谢 谢这位江苏的陈先生。其实有人就总结，为什么底特律这次会破产？主要呢还是因为它的资不抵债，就是市政项目的支出非常庞大， 对， 同时它人口又少，税收又非常的这个急剧的下滑。那么中国城市如果是出现这样的情况，陈先生觉得哎，可以，这个中国政府一定是会兜底的。 对，这是一个这个两中西两个这个城市的一个制度的不同哈，引发到刚刚陈先生说的这样一个观点，说可能是一个城市它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抱不含的话呢，可能会全国人民来帮他来进行一个填补的过程，所以是等于是说全国老百姓给这个城市买单了。 好， 我们再来接听到下一位是这个方先生。方先生您好。方先生 你好， 来自哪里？ 广东的。 广东的方先生啊，您觉得说这个中国的城市有没有可能像美国的这个底特律一样，哎，也破产呢？ 我觉得底特律是它的破产，在中国的城市应该引以为戒。就是说，应该引起警惕，因为现在中国二三线城市的泡沫是甚多，中国这几年是这个二三四线城市这个盖楼的面积数量是全世界最高的。而且这些二三线城市楼房的空置率也是在全世界排在最前的。所以一个城市它如果这个企业跟不上它的底特律市的破产，中国这些城市会不会，我觉得应该引起深思熟虑，应该引起警惕。谢谢。 好，谢谢方先生啊，他说到了一个很重点，就是二三线城市啊，现在这个房地产盛行啊，但是到时候哪天这个房地产如果一旦泡沫破灭的话，会不会把这个城市整个就破产了？好，再来接听到下一位是杨先生啊，杨先生您好。 喂， 杨先生您好，来自哪里？ 哎，你好，主持人，来自上海。 好，上海的杨先生，请您说，这个中国城市有没有可能破产？ 我觉得大多数的城市应该不会破产吧，因为我觉得政府可以唯一会破产就是入不敷出嘛，那政府可以那个卖地，也可以那个通过税收，我觉得收入还是比较稳定的啦，那支出也不会很大，我觉得是。 刚刚他算了一笔很简单的账，就是说破产就是入不敷出嘛。那如果不够钱这个收入的话，我就提高税款，提高税负，然后呢还有卖地，是吧？ 对，大多数城市我觉得都不太会出现美国碰到的政府这种问题，我觉得。 那如果土地卖完了，然后这个税也没有产业来支撑这个税收的话，怎么办呢？会不会破产呢？ 这个时候我觉得就会碰到一点问题了，但我觉得国内的话，我觉得还有，比如说像什么鄂尔多斯啊这种可能性会大一点。但大多数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税有的好收了，我觉得。 好的，谢谢。 好，杨先生的意见我们听到了，他讲的鄂尔多斯哈，也是之前大家讨论很厉害的一个鬼城。他的鬼城鬼的地方在哪呢？就是他房子都盖起来了，但是空置率非常高，就人口是跟不上他房地产的发展的话，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觉得中国城市应该担心的是这个人口红利，说慢慢的享受到最后的时候是越来越淡出了。那可能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人多了，而是人少了。有的城市你的房子盖起来根本没有人买，那怎么办？房地产一旦破灭，会不会对整个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非常难讲。好，今天还有最后一位听众是胡先生。 胡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您来自哪里？ 我是上海。 好，您最后来说说啊，这个中国城市有没有可能破产？ 中国城市一般来说不会破产，因为中国有一个文化，就是丑事不外扬。 嗯， 家丑不外扬了，就是 是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里的那个城市之间、地方城市之间，他们都是守望相助，像兄弟之间会互相帮扶，啊，除非到时候全部破产了，那就没法救了。 OK， 那你的意思是说，哎，这个丑事不外扬，虽然我们表面不说，但其实可能还是有丑事会发生的。如果这个丑事发生，您觉得会不会出现在中国哪个城市最先出这个丑事？ 那就不能判断。 哦、不能判断、 对对， 可能中国也根本不允许有城市破产。 对对对，就是丑事不外扬嘛。 好的， 谢 谢 上海的 胡先生。 胡先生， 再见， 再见。 我看到确实有一些分析哈，说中国的城市破产的可能性确实不是很大。你说首先撇除政治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影响非常大的因素是什么呢？是户籍制度。就是因为中国有户籍制度存在呢，所以人其实他不能是自由迁徙的，就导致呢美国人对于城市他是非常依赖的，但是中国有这个户籍的存在，所以我对城市我不是那么自由的走的话，你的人口就不会那么快的消失，于是风险它就大大降低了。 还有就因为现在中国在这个城镇化的热潮嘛，所以可能很多这个小的农村啊，或者小的一些县市，他们都是升级成为一个这个城市的一个概念。那你想说，哎，虽然我这个名称是变成了城市，好像这个地方变大了，但是可能相关的一些措施啊，还有等等等等的一些东西没有跟上的话，我觉得中国出现这个50几万的这个城市的未来，一定是会有一些城市出现这个问题的。然后包括今天我们在编辑跟大家讨论的时候，就想说看中国这些大城市啊，有没有可能是也会出现这个破产的情况。当然我们不是说大家说这个中国会互相帮助、城市之间，但如果没有这个帮助的话，你看像北京的这个地铁每人2块钱，坐这个公共车4毛钱，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呢，你还只用2毛钱。那你说中国北京政府他们这个到底这个收入是如何来平衡的，真的是画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所以很多人说，哎，北京这个城市的这个效率啊是非常低的。那如果我觉得对于中国城市的这个警醒的作用就在于说，如何让一个城市很高效的运作起来，如何让这个城市可以产生更多的这个利益，而不是说大家只是互借助其他城市，或者借助中国国家中央政府，借助这个政治上的一些因素来帮助的城市来维持它。 所以其实这次底特律的一个事件哈，也是提醒中国的城市管理者一定得有风险防范意识，而且不能缺乏这个偿还债务的意识， 是 避免城市会沦为破产的悲剧了。 因为这次底特律它最大问题就是一个偿还债务的一个没有达到嘛。还有今天我们在开玩笑说啊，这个去底特律这个城市破产之后，中国的大妈们会不会在这底特律捞底呢？ 买房子 买车。 好，以上就是今天三 D 化新闻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打进电话来告诉我你们的观点。希望我们下周再见了。我是樊素， 我是明红， 拜拜 拜拜。